独孤月终于意识到了，这里实在是个天堂，有源源不断的资源，有丰饶的食物和充足的水，而且温度适宜。虽然有点无聊，但总之这个地方太完美了。 这座城市不想让我死，这里这么完美，什么也不缺，叫我怎么死啊？好，完蛋了，我的航天服坏了。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独行月球》，赵石原著，光合积木制作，东漫漫画，喜马拉雅联合荣誉出品。 12个小时前，也就是地球毁灭的第40天，基地里出现了两个独孤月，一个是想死的独孤月，另一个是想活的独孤月。基地很完美，唯一的缺点就是无聊，这种感觉来自于那个想活的独孤月。独孤月把手伸到桌子底下，努力掏出了一个高尔夫球。 哎呀，终于找到了。 虽然他顶着地球灭亡后的唯一人类这个听起来很牛掰的头衔，但仔细一想，只不过是一个没有朋友的人类而已。消遣是至关重要的问题，这也是让独孤月变得乐观的重要因素。 嘿， 其实月球跟地球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，只不过月球的重力是地球的1/6，而且这里没有空气阻力，所以物体移动的速度要比地球快得多，移动的幅度也要大得多。那个想活的独孤月做着各种各样的事情，比如跑步。健身。 1 2 3 4。 画漫画。 上高中的时候，我写过手绘日记，我要发挥所长创作一部漫画，这也是我乐观生活的一种表现。 就这样，乐观的一天结束了，然后那个想死的独孤月就出现了。他期盼死亡，却又恐惧死亡，这样的生活反复了好几天。这期间独孤月为了寻死付出了很多努力，但都失败了。就在那一刻，他的大脑里突然闪过了一个不能错过的好想法。 医务室啊，医务室里一定有安眠药之类的东西啊。朕可以狂吃安眠药自杀，这里没有医生会对我唠叨，就算滥用安眠药也只有我自己知道。 一想到可以死，独孤月的内心充满了干劲。而就在这时，独孤月的航天服突然传来了警报声。 警告警告，航天服氧气含量为零，航天服氧气含量为零。 好，完蛋了，我的航天服坏了。肯定是上次做完运动之后，我忘记了关掉氧气。 这就要说一下月球基地的构造了。医务室、公用室和仓库以通道相连，方便研究人员在工作时不必长期穿着航天服。单人宿舍区则如一颗颗散落的棋子一般，分布于公共室旁的一片空地。为了给每个研究人员充分的个人隐私，因此宿舍并不与其他区域相连。独孤月此刻正位于单人宿舍，他只需要到达离宿舍最近的公用室，那里有几百件航天服，都是已经离开的研究人员穿过的，所以只要走到公用室那边就没问题了。但是如果不能到达那里，就会出现严重的问题，因为大部分的食物和水都储存在跟公用室相连的仓库里。 这条去死的路危险重重，一不小心我就会小命不保，所以一定要小心。哎呀，该怎么办才好呢？ 啊，有了。 独孤月突然跑到宿舍墙角，那里有一扇圆形的小门。 他打开门，一个球形的物体滚了出来。这个长得像球一样的东西是用来紧急逃生、暂时避难用的胶囊。一般来说，在宿舍里大家都会穿日常服，以至于在突发火灾或者紧急状况的时候根本来不及换上航天服。所以遇到紧急避难情况的时候，人们就会进入这个胶囊，拉开保险杆，胶囊就会脱离单人宿舍，同时自动发出求救信号。胶囊内的氧气大概可以维持10分钟，让里面的人能撑到救援大队抵达。 我需要做详细的计划。 我要抱着紧急用氧气瓶进入胶囊，氧气瓶能供氧25分钟，这样加上胶囊里的10分钟，一共能有35分钟的氧气，真是太好了。供应室近在咫尺，离宿舍不到2米，到时候只要伸手打开供应室的门就好了。 很好，就这样按照计划行事。 事不宜迟，独孤月脱下航天服，赤裸着身体钻入胶囊中。 OK， 出发。 看准了公用室的方向，独孤月推动胶囊努力向前滚动。 成功，我完美计算果然造就了利落的胜利，看来我真是个天才。接下来我只需要…… 独孤月按照计划准备从胶囊中伸出手开门，却猛然想到自己现在赤身裸体，没有航天服的保护，身体根本不能暴露在太空中。 Kale， 我凭什么认为手可以伸出去啊？我怎么会想出这种烂招啊？就打开一点点，把手伸出去，然后快速关上，应该不要紧吧？ 此刻的独孤月正在发出跟用胶卷相机的小孩一样的思考，快速打开胶卷盖再关上，只要这个过程不超过一秒，胶卷应该不会报废吧？答案当然是会。 唉，只能先回去了，回去之后再想想其他办法吧。 独孤月准备继续用身体把胶囊撞回去，他想起自己好像在某本漫画中见过有人用这种方式推婴儿车。 可是胶囊这么重，我真的能用身体的反冲力让它动吗？更何况现在我的手脚也没有办法自由活动。不，集中精神思考，我要相信这段时间乐观的独孤月在运动上取得的成绩。走吧，准备。 嘿，独孤月一个用力却忘记了月球的重力是地球的1/6，这里没有空气阻力，所以物体移动的速度要比地球快得多，移动的幅度也要大得多。此时，地球的各个国家、各个角落、数万个监控屏幕上，同时出现了这样的画面。所有人都发出了同样的疑惑。 啊，这是个什么鬼？ 其实，地球并没有灭亡，只是差一点灭亡了。虽然那只是1/11的小行星碎片，但足以引起灾难性的海啸。大部分的人类文明都沉入了海底。好在这次的撞击还没有到吞噬整个地球的程度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大海开始退潮，回到了原来的位置。虽然大地上灰尘铺天盖地，但人类还是顽强地活了下来。然而这并不代表人类没有损失。交通、通讯、军事、经济以及很多其他领域都瘫痪了。不，应该说这些都被摧毁了。科学也回到了50年之前的状态，人类享受过的现代文明中唯一幸存下来的就只有电。 喂，这边，我找到地形电池了。 哦，把它放进昨天捡到的迷你电视机里，看看能不能用。 能用。 继续调其他台， 说不定会有关于这次灾难的内容。啊！ 永别了！ 哎，刚刚那是什么？ 一个男人？ 全世界的科技和文化几乎都没落了，地球上的东西无一例外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害。虽然地球失去了50年的记忆，但月球却还记得。现在的月球就像一个保存着地球受灾之前所有科技水平的移动硬盘，它储存了地球这个主机被关机之前的一切，包括科学、文化、人类。 很好，独孤渊，你可以的。 靠，集中精神的，可以，我可以。 还有动物。 发现活体 015-99 开始记录。 多人有声剧独行月球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